了，高点儿。 那肯定的，自从跟你离婚以后，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，干啥啥都行了，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。呀， 狗！ 骂谁呢？ 不是，我没骂你，我说你身后那小狗。 这个啊。 哎呀，这狗长得太丑了。 喜欢吗？ 喜欢。 喜欢，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。 你把这送我吧。不。哎呀，这狗长太像你了。不是，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。不是，我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它长得像人，你长得像狗。 能换个话题吗？ 换话题，换话题。对不起啊，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？ 约会，哎，不是跟你啊。 啊，我知道不是跟我，男的吧？ 瞧不起谁呀？女的。 啊，那跟你约会的女的，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。 说实话，长得确实不如你。 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，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，不太容易。 这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是他的年龄太大了。 多大了？ 今年都18了。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啊？对啊，第一次。 不是，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，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？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，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。 准备了。 在哪儿呢？ 在你那儿呢。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，你给我干嘛呀？ 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抢去的。 不是，我手怎么那么欠？我 打谁呢？ 打狗。哎，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儿干嘛来了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也是来约会的。 好事。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？ 不想。 吃醋？ 没吃醋。 生气了？ 没生气。 你肯定生气了？ 肯定没生气。 你就别装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啊。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告诉你。 说吧，跟谁？ 过来。算了。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？ 过来。你来了吗？ 龙儿，我遇见我前妻了。 哎呀，过儿，我也遇见我前夫了。 龙儿，有麻烦吗？ 麻烦倒是没有，我就是不想看见他。 我也是，我最想见到的是你。 过儿，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。 好的，我坐在外边红色巴椅上等你。 好的，不见不散。 红色巴椅，红色巴椅。 谁让你坐这儿的？你赶紧起来！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？ 不是，你要坐着，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。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 有没有先来后到？ 我命令你起来！ 咱俩已经离婚了，我凭什么还听你的？ 你起不起？ 不起！ 你起不起？ 不起！ 你起 不起？哎呀！怎么了？哎呀！胃又疼了？ 哎呦，疼！我 带药没有？ 没带。 赶紧坐下歇会儿。 我不坐，那是你先坐的。我 都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？快坐下歇会 儿。我能坐吗？ 快坐坐，快。哎 呦，慢点， 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样了？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？ 离婚离对了，你起不起来？ 不起。 起不起来？ 不起。 哎呦我的妈，脑袋疼！哎呦我的妈，脑袋疼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 刚玩剩下的。 你要不起来，我可周椅子了啊！ 周我也不起。 小点声，干嘛呢？公共场合。大姐，我算服你了，大姐。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？ 我跟你抢什么了？ 咱不说现在，就说离婚之前，哪天晚上我看电视，你不是跟我抢频道？ 我不爱看动画片。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？